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 他皱着眉头从睡袋里爬了出来。安宗看到在他的睡袋里居然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许多灰白色的碎屑，他纳闷地问道， 这个东西是瘸子奇提供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啊？ 说完也开始翻自己的睡袋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。 这不是西宁带来的，这个东西你再仔细看看像什么东西。 安宗拿了支笔倒了倒他的睡袋，发现这种东西是一种类似木头屑的东西，不过要比木头屑大很多，乍一看之下还以为是大批蜕皮呢。 你头皮屑那么严重啊，下次买洗发水用海飞丝吧。 白衣瞪了他一眼，用手指捏了一下，这些东西很快就碎成了沫。 这个睡袋不是我的。 安宗疑惑地看着他，他继续说道， 我的睡袋放在了马匹的行李里，来不及拿出来。这个睡袋是我问曹阳他们借的。 他们那些人都是睡在这种怪东西里的啊，真是一帮怪物。 安宗恶心地抖着睡袋，白毅检查着身体上是否也有这种东西。突然间安宗觉得这个东西有些眼熟，一开始没有往那方面想，不过当白毅捏碎他的时候才想到， 哎，太缺德了，这个东西不是烧纸钱后的灰烬吗？怎么塞在睡袋里啊？ 嗯。 白毅皱着眉头嗯了一声，显然他一开始就认出了这种东西。安宗连忙团起睡袋扔出帐篷。就在他稍稍打开帐篷拉门的时候，突然帐篷外面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，他的样子非常扭曲，但从轮廓上来看可能是一个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声无息蹲在他们帐篷外面。安宗对这种突发事件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却依然本能的脑门一抽，拉住白衣的胳膊说， 我靠，外面的又是什么？ 白衣听他那么一叫，连忙做了个静声的动作。安宗回头看了看六子和牛角，他们都睡得十分熟。安宗抹了一把脸说， 难道是曹阳他们那批人因为白天的口角想要来找我们的晦气啊？ 白衣拿起放在折叠椅子上的手电筒， 我去看看。 一起去啊。 白毅一把掀开帐篷，迎面就刮来一阵狂风。安宗手忙脚乱地拉上帐篷的拉链，帐篷外风大得让人几乎开不了口说话，一张嘴冷风和雪块就会灌进嘴里。在大雨的冲刷下，他感觉到其中夹杂着许多冰雹颗粒，打在脸上疼得要命。外面黑得跟墨汁似的，即使白毅拿的是狼牙手电，也只能看到很有限的东西。他无法开口，只能拉着白毅做手势，让他朝着曹阳那群人的帐篷照去。他点了点头，光线扫过去，那里非常正常，屋子里面有微弱的灯光。安宗心里纳闷， 难道说是那个病号，他还在屋外？这样的天气，他又有严重的哮喘病，不死也太说不过去了。 白毅想要去更远的地方查查，安宗想要叫醒六子一起行动，突然觉得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一个没站稳就向前方冲了出去。白毅见状连忙试图拉住他，可是雨太大，地上很滑，他根本就拉不住。安宗脸朝地摔了下去，吃了满嘴的泥浆水和草渣子。白毅连忙拉起他来问， 怎么了？ 有人推我，靠，到底什么人呢？那么鬼鬼祟祟的。 安宗佩佩吐了两口道。他们连忙回头去看，发现那个巨大的身影居然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了。安宗心中大骇，心想， 六子和牛角还在里面熟睡呢，如果这怪物要对他们不利，那就太危险了。 他连忙拉住白毅，白毅握住别在腰上的登山刀，牵着他往帐篷靠近。那个身影没有移动，只是不停地摇晃， 感觉像是十分痛苦一样。他们就这样一点点靠近，猛地掀开帐篷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人。油灯倒是摇晃了几下。六子和牛角睡得四仰八叉的，他们两个呼了口气，互相看了看对方，都已经浑身没一处干的地方了。安宗甩了甩头，用袖子胡乱地抹了几下脸上的泥水。白毅环顾四周说道， 这里有人来过， 前面的确有人推了我一下，那个身影也确实出现了，为什么我没进来他就消失了呢？ 他仔细看了遍周遭，白毅的行李有被翻动的痕迹，甚至那把剑鞘也被人翻了出来。看来真的有人盯上他们了。安宗连忙拍醒六子问， 有没有看到有人进来？ 他眼神有些朦胧，估计还没有睡醒，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睡觉，还浑身湿透，就问道， 又出什么事了？ 安宗把前面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，他连忙跳起来查看自己的背包，确认东西都在，这才停下来问他们， 什么人动的手脚？我前面睡得和死猪没两样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 白毅摇了摇头，拾起地上的剑鞘说， 不能确定，也许是曹阳那帮人，也许另有他人。 他们要偷我们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的他们也有，除非是军火，但是军火也许他们也不缺啊。 我们手里不是还有进入河伯殿的关键东西吗？他们或许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。 那些东西丢了没啊？ 没丢，东西都在。 牛角还睡得很死，鼾声震天响。 至少要有两个人守着，大家轮流睡一会儿吧。 说完让六子继续再睡一会儿。安宗和白毅迅速找到干净的衣服和毛巾，把身上的湿衣服换了，这个时候感冒等于宣告旅途的结束。三个人轮流搭班守夜，一夜风雨过后，怪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，仿佛那个影子只是安宗和白毅的幻觉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牛角就爬了起来，他很惊讶他们居然没有睡觉。他们又不能告诉牛角这是为了防贼，只好说湿度太大没办法睡着。牛角喝了一口酥油茶漱漱口，嘲笑他们说道， 哼，你们这些城里人太娇贵了，不过还是得睡觉啊，否则你们撑不下去的，我们还得走好几天路呢。 他们笑笑说没事。牛角从外面取来了盛了一晚上的水，烧开让他们洗洗。安宗一个夜里冻得要死，现在终于可以洗一个热水脸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当热毛巾接触皮肤的一瞬间，整个人都舒展了开来。他伸了下腰，发现帐篷外面早已经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昨晚的漆黑造就了今日的纯白，他被眼前的血色晃得有些头晕。揉了揉眼睛，天气也终于变得稍微好了一些。曹阳他们也走出了帐篷，他看到安宗朝他笑笑，安宗也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作为回应，但心里一直想着， 昨天他们到底有没有来过我们的帐篷？ 六子喊了他们去吃早饭，他们胡乱地吃了一些方便面，就准备继续赶路。牛角的马匹一匹也没有少，这让他也松了一口气。当他们再要赶路的时候，发现雪已经有些融化了。毕竟现在是夏天，雪融得十分迅速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枯黄的草根。突然，牛角一下子抓住安宗的肩膀，脸色十分惊恐，说了一大通他听不懂的藏语，最后才挤出几句汉语说， 你遇到了什么东西？背后怎么会有雪妖的手印？ 安宗一下子没听明白，白毅他们也走了过来，看着安宗的背后。安宗连忙脱下衣服，衣服上有一个黑色的掌印，手掌大得出奇。如果不是有五指，他 他还以为只是一大块黑色的污渍。